写的“丽”，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中央戏剧学院日前发布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除了总是火爆的表演系，新成立的偶剧系也是亮点之一。这也是国内首次将相关专业教学提升到戏的建制，来培养表演和设计人才。第四届青春影像全国大中学生原创视频作品大赛昨天启动，将面向全国各大学、中学在校学生及青年教师征集校园青春励志故事、中华传统故事、经典片段翻拍、科技创意作品等视频故事。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课程展示活动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北京市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及活动走进了近百所学校，14万名中小学生上冰上雪。针对2020年即将实施的新高考，石景山区教委最近完成了新一轮高中校资源大盘点。下学期，石景山区将根据新高一学生的选课需求，统筹调配资源。换句话说，该区的高中生将实现跨校走班。下面来关注旅游资讯。昨天上午，陶然亭公园东湖冰场与西湖冰场正式开放，开放面积近2.5万平方米，现场开设了冰车、冰上碰碰车、冰上自行车、冰滑梯、滑冰等活动区域。此外，颐和园冰场已经局部开放，北海公园冰场、紫竹院公园南小湖冰场也已经营业。市属公园今年冬季预计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目前已经开放了9处。等到全部开放之后，冰雪活动面积将接近100万平方米，达到历年之最。最近一篇关于雪乡宰客的文章引发了网友关注，黑龙江旅游局回应，文章中提及的欺诈行为经查核属实，并已经按照规定对其处罚59000多元，责令其限期整改。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昨天起公开向全球征集大熊猫国家公园形象标志。据了解，标志要求应征作品必须融会并且凸显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特征和定位，主题鲜明，构思新颖。出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为了春运客流快速检票，北京站正在加装6台人面识别自动检票机，替代和减少人工检票，提高客流通行速度，计划春运前投入运行。日前，交通运输部表示，为了避免长途客运班线驾驶员疲劳驾驶，今后我国将逐步减少营运线路里程在800公里以上的道路客运班线数量。因线路运行必须在凌晨2点到5点运行的班线，应当实行分段接驳运输方式。没有按期完成接驳的车辆，应当停车休息，停止运营。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小寒节气啊，白天确实是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那么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预告知冷暖，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哲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打太极， 欢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4:05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是亮帆组合。 这 多么俗气的开场！ 怎么又是你们俩？ 哎，有观众 出了一个什么声音？哎，哪儿出来的这个？ 观众找找，脚底下找找。 我是匍匐在地上的是吗？ 这个主要是您姿态比较低。来，我们在今天四点有戏当中应该是一个巅峰时刻啊。 哦， 今天要欢迎 疯癫时刻。 哎对，疯癫时刻。 是不是 欢迎的是什么样的人？太可怕了。 跟我们一起登上巅峰的人。 来，我们欢迎一下来自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歌手，歌手主持人， 歌手主持人到底是谁？ 哎，让他自己介绍一下。 没事，这俩都是我。就是我努力在打造自己成为就是北京电台最会唱歌的主持人。 嗯， 然后呢，主持人里最会唱歌的。 让不让人活了？ 就你们俩不是台吗？我就顺着楼梯往上爬呗。 关电门。 大家好，我是戴毅，周末快乐啊。 嗯！ 欢迎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的戴毅啊。 哎，这个四点有戏啊，迎来戴毅，多好啊！ 哎 然后我想，如果跟你们俩一块儿，就是一点亮饭， 哦， 一点亮饭的组合， 是吧？ 哦， 真好哈！一点亮饭，本来我们就没多少东西，就给一点亮饭，那就更没东西了，太穷了。 亮饭本来就便宜， 还给一点， 还舍不得。嗯，再次欢迎戴毅来到今天四点有戏。嗯，我们说这个疯癫时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其实就要跟大家一起在每个周五啊，我们欢乐度过。 嗯， 那今天。 哎， 为什么请戴毅出现在这样一个不搭嘎的啊节目当中？ 嗯， 哎，这个戴毅刚才说了，他要做一个最会唱主持人的歌，最会吹牛，不是最怎么说来着？ 你永得2018最不溜嘴皮子的主持人， 最会唱歌的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就要说一个主持人节目。不对，我们 话筒开了二是 吗？是这样的，这个渊源要追溯到2017年于情于理翻过去那个时期啊。 嗯， 当时我就记得有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大腕大咖们，他们做了一个分析什么呢？分析2018年的综艺走势啊。 嗯， 就是有好多种这个趋势啊，比如说有一类节目要抬头了啊，这个叫机器人类的是吧？ 嗯， 里边有很多机器人，不管什么节目都得加点机器人，这个叫 所以你请戴毅来了。 综艺2.0啊，那个人机器人都特别专业的啊，这是一个趋势啊。 嗯， 还有其他的趋势，什么慢综艺啊，就是这是一个趋势， 就回归生活的一些特别慢慢下来的节奏的节目， 就是那是以前那种叫什么强情节的就不要了。嗯，现在 是要爬不动的。 哎，要慢综艺啊。结果昨天有一个消息一公布，我一看。 嗯， 大家伙这反应啊，拉倒吧。什么各种趋势啊！ 嗯， 最重要的就是，他把那个特别厉害的那个明星一请来之后， 嗯， 你会发现什么趋势都不重要了，大家这个焦点还在这些明星或者有分量的人的身上。 对， 啊，我们 说的是什么呢？ 是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啊。 嗯， 可能综艺的味道 也有主持人。 对，综艺的味道淡一些啊。 嗯， 我们说的这个节目叫做《剁手》。 2017是过不去了，我觉得。 十一月份已经过了。 不是双十一就是双十二的事儿，剁手。 你还想剁谁的手？ 歌手2018。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名字说成剁手啊？ 嗯， 这个名单被我称为叫剁手名单 啊？ 为什么啊？ 给我们解读一下。嗯， 大海航行靠舵手嘛。 哎呀天哪， 就是这些人都是各个领域当中自己音乐领域当中的这个舵手啊。哎，这是一个笑声。我就说湖南卫视到现在那个广告成本还没收回来呢，对吧？还没盈利呢，那这时候得多少了，花大钱了肯定啊，因为这个名单真的是太重量级了啊。 昨天公布的这份名单是不是各位已经看过一眼了 啊？ 如果您预览过一次了，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单符合您的心意呢？昨天这个名单发的时候啊，好多人其实已经猜了一整年了 啊， 每年的大概到了11月12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猜名单的时候， 就琢磨琢磨，哎，这个节目该回归了哈 啊，然后就猜谁来， 请来谁来。对 对 对， 传了反正100年的张学友也不来是吧。 对啊， 然后这回还传谁来，是张惠妹是吧？ 对，是说张惠妹啊。 还传过华晨宇是吧？反正是传的这个人啊。可是昨天据说啊，在这个湖南卫视他们录制其实不是昨天了，他们放出来的某一些片段里面说，洪涛导演啊，这总导演洪涛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一直是灵魂人物嘛。他呢在现场啊就是都洒泪了 啊。 累了， 就是累了，是洒累了， 洒累了。 钱花太多了，手剁了。 他那个新闻标题是说，他哭着说，别逼我，他们都没来。这其实是花边啊。其实他在现场，他是说挺不容易的。请到现场的这几位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传那些歌手啊，我们还没有请来 啊。这个，但是他没说哪个没请来是吧？ 你 传言，保不齐后边还有惊喜。我们说公布的是七位首发歌手， 没错 啊。那么我们看看今年的首发的七位歌手到底是谁。 我觉得这样啊，应该用这个湖南卫视歌手这个人公众号的标准版本来介绍好不好。我先来介绍第一个你要这样说啊，他将音乐包裹温暖成为武器，面对社会百态愤怒并爱，他是并驾中国流行乐与摇滚乐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接下来啊， 别说了，你最起码你的梦想是什么就得了。这句话， 他是被我们特别喜欢又被无数次被娱乐头条抛弃的音乐战士，他是汪峰。 我觉得前面那个还后面那次无数次被抛弃，这个话显得特别点儿背。 对，被娱乐头条抛弃的汪峰啊，这次特别棒啊。显然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对吧？已经当导师非常习惯的汪峰一下子又被推到这个台前来啊。这是作为首发歌手的第一位， 这个不得了，这是历年歌手的一个创新。 没错， 因为一次来了半壁的歌手。 嗨，对，另外江山没来是吧？来啊！ 本身这个汪峰也是各路传闻当中是这个呼声最高的，所以他来，我觉得也证明多少这个所谓的放的风也好，传闻也好，还是有据可查的。 大家往后听就知道，汪峰来其实就是请了一位压得住台的， 哎， 是吧？ 对， 因为有一个重量级的啊。来，我们再看这个湖南卫视歌手标准版的介绍啊，是这样说的。他的单张作品上榜率是可以与 Michael Jackson 啊接招，这样的传奇媲美的啊。这个他为女王登基60周年倾情献唱，他是入围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等三项大奖的鬼马天后， 他是 JCJ， 全能女神。 Money，Money，Money， 哒啦哒 啦哒啦，你别人一来你就骂人家。 一看你就没有出过国 ，Marni， 知名度特别高的一首歌。 你看还是剁手吧， 对，跟剁手有关系。 JCJ， 接下来咱们快速来浏览一下后面几位歌手，因为他们跟前面的两位相比呢，虽然他们在乐坛都有一定的这样的影响力，可是前面两位确确实实是最压得住台的。 这叫什么？用一种那个非常文艺的方式叫领接歌手，领衔啊。好，接下来是张韶涵啊。 对，张韶涵这次是以特别的身份出现在歌手里面，他既是首发的歌手又是串奖人。 对，这个音乐串奖人我觉得是歌手自己发明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歌手们自己来当主持人然后来开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会让很多人看到他们的不同的一种怎么说语言功底或者语言能力。 戴毅啊，我终于知道你那个目标是怎么树立的了，是不是？ 照着这个来的。 最会唱主持人的歌，不是又来了？我这嘴一说到这儿就不行啊，奔着张韶涵这角色去的。 以后成为歌手当中的串奖人。 另外一位是李圣杰， 李圣杰， 痴心绝对， 哎，这是成名曲啊。接下来这个华语乐坛叫不容错过的殿堂之声，岁月今生，李晓东啊，还有是这个这特熟悉了，说他这名你可能不知道，周岩，你知道谁是周岩吗？ 不知道。 行不行？ 哥爱哥哥哥，不对， 不他妈 这就怪了，是吗？ 这不符合我们的拼读的这个习惯。 哎，咱们戏称一句盖爷， 盖爷。 接下来一位我是不太熟悉啊，叫张天， 张天。 还有一个， 就别说你不熟悉了，好像从百度百科都搜不到。 对对， 香港歌手是吧？ 对，是一名香港歌手，很年轻。 对，我在网上搜了搜，好像他现在有的这个音乐作品都是英文歌曲啊。然后这个不多的照片发现他的长相也是有点混血儿的这个感觉啊。 但一今天看到这个名单之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评语啊，刚才你是怎么说来着？ 就是我觉得这 不是乱七八糟这四个字是吧？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你这是 包罗万象，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啊，差不多。 哎，其实我跟你说啊，除去那些 总会是褒义多一点吧。 这么说，除去我不熟悉的那些，我都熟悉。不是，嗨、哎， 好 话。除去我不熟悉的那些啊，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非常的有看点，可以这样说啊。我对音乐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就知道什么呢？你看汪峰往那一站，咵，小皮裤一穿，对吧？然后把他那个新专辑那歌一唱，大伙儿都得歇半年听那歌。然后呢 ，JCJ 是吧？这么大牌，你在那儿你得多不容易把人说过来。然后呢，他过来可能旁边。平常你想人在那个英国在美国的时候，你想哎跟我同台的都谁，我用一种什么唱法是吧，今天到这来一看坏了，全不认识。 其实我 不熟悉啊， 我当时看到这名单的时候，我是换位思考了一下，我把自己比作一个普通的观众，就是没有特意去强化说因为我对这些人我可能知道他是哪个哪方特别擅长，他的音乐作品有多么强大，我只是把自己想成一个老百姓，我会觉得这七个人我会觉得有点懵，除了汪峰之外啊，我觉得汪峰之外 JCJ 也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对他比较熟悉，再加上剁手的时候他的歌在舞台上唱过，可能有一些普通的观众听众就知道他了，但其他几位人可能确确实实张韶涵还好一些，李圣杰也还好一些，后三位可能确实大家都会觉得那我就当做一个全新的面孔去认识和了解就好了。 当然说了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昨天刚刚发布的歌手2018公布的七位首发歌手的名单，其实如果说歌手这个节目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他的影响力他的历程，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感受的点，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小小的短片来回顾一下歌手的历程。 现在是要试礼服了吗？ 天字头不回头， 不回头， 这各位大家，连个机会都没有。 我是歌手海泉，我们总决赛见，谢谢。 提示各位，如果你没有想得起来，这应该是在最初2013年第一季的歌手当中，还叫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 对， 来听这熟悉的声音。 第三的是本季的歌王，去冲刺。下一场我们的出场区可以由本场的名次来决定。 手加油倒计时开始， 这是由全新升级的2017巅峰会的直播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你们的老朋友，再次为所有的歌手们欢呼鼓掌喝彩吧，音乐不凡，歌手常在，我相信每一次的相聚都是久别重逢，我们下次再约好不好？我们不见不散。 听到的这一段这个最后激动人心的声音是来自刚刚好一年之前是吧，2017年我们在歌手的第一季，也是我是歌手改编成歌手之后的第一季， 哎 啊， 对， 在那个最后的巅峰之夜结束的时候，众位歌手一起合唱了一首歌，然后张大大那个深情的说了一句啊，我们下次再约好不好啊，哎，这个约会就如约而至了。 这个歌手这个栏目呢，确实是好像每年一开年啊，大家第一个重磅的这个期待，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那个时间点嘛，录完手之后， 哎， 就开始上歌手了、 而且正好是在过年，就过我们的农历新年的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节目， 反正就像拜年的节目， 哎，没错，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其实说到歌手，说到《我是歌手》转变成为的歌手这档节目，我相信在座的咱们三位应该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看过的。 对， 而且从第一季开始，我记得当时我还不认识赵亮吧，2013年的时候，2013年第一期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回到家，突然之间我发现有一节目怎么是这样的呢？怎么是这样的呢？他们都这样了，怎么还来比赛呢？ 我对于2013年的《我是歌手》节目最深刻的印象，那会儿时候是我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到台湾，这已经进行到比赛的一个算是尾声时期了。当然是羽泉跟林志炫。 哦，对， 在对决 的 时候，你知道连台。在台北地区的新闻、娱乐新闻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在宝岛台湾都已经火到那里去了。就这个节目已经台湾的民众很感兴趣，说哇，原来可以跟祖国大陆的这个歌手们可以有这样一个 PK 的机会，然后同时我们自己的歌手能不能加油一点，给我们争气一下好不好，这种感觉。就当时娱乐的报道新闻全篇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其实这个提到这《我是歌手》这个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它一出来哈，给我一种很大的冲击力。就是我觉得这个湖南卫视啊，他在做娱乐这个方面啊，确实老是走在很多我们说这个叫同行的这个前面啊。你看当年人家做超级女声呢，那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创举。我把那会唱的不会唱的我全给你弄成会不会唱的。 不 就是他走的那个路线， 当时是让大家来选择、你们来投票，你们来决定。 是。但是 你知道光短信挣多少钱吗？ 对，是。然后我觉得到了歌手的时候变了另外一种方式了。 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你会发现不是说大家选择的事，是大家去唱、你知道吗？就是他给你一个平台大家去唱，但是你会发现哎，他们那个我是女生，这个超级女生， 我是女生啊， 是不是啊？ 你要这样的看着我、 我怎么看着你、这个超级女生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这个成为一种方式了， 一种模板， 对不对？一种模板了啊、然后我是歌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他又就是返璞归真，或者说又回头走了一个相反的路径，你会发现没有？他又带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潮。就是甭看你们多大腕，什么功成名就， 对， 作品这么好那么好，耳熟能详，对吧？然后你 一下扔给你一些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或者让你重新唱一些别人的歌，看看你还有没有那种演绎的能力， 对，而且 重新去创造的能力， 就生把你们放在场上比，你看看，就是他这种做这个节目、策划这个节目的这种胆量啊，还有他们，我觉得是面对自己过去已有的成绩，那么再创新的、再出发的这样的一种勇气，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值得点赞的。 对， 说到这里要问问各位了，我们刚才说到的2018歌手2018这档节目在下周末就会到来，他的首发名单已经公布了，我们由此追溯一下，在你看歌手或者我是歌手的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季哪一期谁的哪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印象我们三个人一会儿都会说出各自不同的观点来。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今年的这个首发名单当中的几个歌手啊，有咱们熟悉的，特别熟悉，综艺节目已经上了无数次的汪峰导师，也提到了要来的，这是第一次吧，有欧美的歌手。 其实在 歌手这个节目吧， 去年的时候特别想要请来段梅哥 Charlie Puth、 Charlie Puth 在自己的那个个人的这个 Instagram 上也说了，就是个人的这个网络上也说，说我要去中国了，我很开心，然后闺蜜等着我，但结果呢又不了了之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把这一次 Jessie J 是真的来了之后，我觉得也是打破了之前在2017年歌手给大家一个乌龙事件吧。 是，那其实刚才戴毅在一开始我们介绍这位歌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表演了其中一段了哈。 Money， 反正 Money 那个。 妈你没有跟我回家，妈你都给了马云和马化腾。 哇，那真是剁手了啊，剁手的原因、 来稍微听几句，这位你可能非常熟悉，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中国的舞台上或者在歌手的舞台上哈来表演的这首歌。刚才那个戴毅说他应该是在哪一次到中国来演出过是吧？ 2017年的在双十一的时候， 就去年刚刚过去的， 对， 双十一晚会上， 对， 哦，他曾经来表演过， 来过，就表演了这首歌， 当时是预热了一下。好，我们来听几句。 这个副歌部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 嗯， 这段呢，事实上我在后来回顾的时候，我看到他来，然后我就想这首歌好像原来在歌手的舞台上好像也听到过，后来一查果真如此。 哦，有人唱过这个。 如果没记错2016年的时候， 嗯， 2016年那个歌手名单当中是有李玟的，对不对？ 哦， 李玟在当时歌手的也就是他们叫做第四季啊，这个节目当中曾经唱过这首歌。 哦，对对对，好像有些印象，因为其实我觉得李玟选欧美歌曲是比较多的，他特别会善于把这样的歌曲融入到， 因为 这些歌特别适合电臀嘛，是吧？ 对对对，很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曲风的发挥。 嗯，你听听李玟当时的这个 李玟版本啊， 同样的 这种歌。Mysterious, got your shades on your eyes, and your heels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left,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right. Can you feel the yay? We pay with love tonight. 终于等出来了 他就等这句哈、啊、 他是有他这首歌好像很长，是里面有串烧吗？ 我觉得没有，他是把他前面有了雷鬼， 前面扩大了， 有了一些雷鬼的一个演绎，然后后面变成音乐嘉年华的感觉。 我说他差点都绝望了 等不到副歌了是吧 会的会的，只要你有这个耐心会等到副歌的、 来跟朋友们说说这个歌手的记忆当中，你记忆最深刻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季哪一期谁的一首歌？其实前面的那些多少季多少期都不重要，你说出来他的名字，他的哪一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曾经打动过你。 嗯， 刚才我们在提到这个 JCG 他要来的时候呢，其实在昨天的这个网传的名单当中，除了歌手名单之外，还有歌曲首发的歌曲名单 啊，歌曲名单哈、 对， 就是他们在录制的时候每个人唱的第一首歌，在舞台上 PK 的歌是哪些。 对，其实在那个我知道的网传名单里面是这样的， JCJ 呢并不会在首发里面唱他刚才唱的那首最著名的歌曲、他会唱的是这首 Domino。 这首歌也是他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我觉得这首歌会比那个 Money Press Tag 那个歌更有代表性、只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们接触那首歌更多一些。 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首歌呢 律动感更好， 对，就是听起来还更俏皮的， 对 吧？ 就是你知道在他来的这件事情上， 嗯， 然后那个各个平台上都大家都讨论，有人就是说，哎呀，就是 JCJ 呢一直都属于就是唱得特别好，但是就是你知道哈，长得那个，然后后面全是这样的评论说，哎，你看着看着就顺了，然后有人说欢迎他来到歌手舞台啊，秒杀所有其他歌手众歌手，然后我就听见小航跟我说，张航跟我说，他说你知道 JCJ 是什么吗？它是行走的 CD， 就音准准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 JCJ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女孩的那种非常， 她是英国人， 就但是她的歌 欧美 不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美国白人女孩非常亮丽的那种声音，她给我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别打耳朵，一出来就是非常标准的打耳朵， 让她再多打打你的耳朵。 好， 我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I can taste the tension like a cloud of smoke in the air. 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方向，东四环姚家湖桥到十八里店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泉桥由东向西方向，以及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杨桥由东向西方向啊。以上几个路段呢，现在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以上路况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为您播报。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指数。为大家预告一下双休日的天气的情况吧。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本周双休日期间有一次阴晴转换的天气，周六的夜间呢，局部地区还会有弱降雪，好事儿哈。周日夜间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南下，会影响本市。总的来说呢，双休天气应该是不错的，能见度较好，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是亮饭组合。 今天亮饭组合为大家请来的这个丰年时刻的嘉宾啊，是我们的好同事，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的戴毅，欢迎戴毅。 大家周末下午好，应该说是周五的工作下工作日下午好。 周末已经踏进去了， 对，周末已经来了 啊，重来啊，我们是什么来着？ 一点亮饭 啊， 好嘛， 就亮饭还抠抠搜搜的， 我怎么觉得 很多给点， 把四点弄成一点，这还呼应了我中午那节目是吗？ 亮饭一点， 戴毅可以在这里顺便告诉我们一下，你今年的新节目是在 是在你们的时间段的前面一点，3到4点钟，等于我刚刚下了直播之后就过来。 北京音乐广播， 对，下午的3到4点钟。 974的每天下午3点到4点， 工作日的下午的3到4点， 工作日周一到周五， 对对对， 名字叫做 和你一起唱。 好，今天和你一起唱就要唱到876。 他 然后住在876， 你还要把人下面那个节目用了。天哪，这野心不小啊！ 这个下半段跟戴毅一起唱唱歌啊， 唱完歌我们就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 这四天游戏今天够热闹的啊。我觉得先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啊。经过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跟大伙儿这个聊天啊，聊了聊这个最新的剁手歌手的首发名单之后啊，看看朋友们已经哎都说出了自己啊这个对于歌手这个节目之前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比如说暖男啊，他说第三季当中张靓颖唱的那一首《饿狼传说》 哦，《饿狼传说》 我感觉最好听啊。四一说呢，林志炫的那个没离开过啊，这我没有印象了啊。他说他唱这首歌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节目我没怎么看，话题我不参加了，不过我不爱看皮裤男啊。 哎，这个印象就很深 啊。 对， 然后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小皮皮。还是卡了你的皮裤吗？ 所以说林志炫没那个没离开过，这个是什么是？那林志炫如果说他的正式参赛应该是第一季，对吧？第一季里面给人印象最深应该是《烟花易冷》。 哎，对那首歌，我记得没离开过，应该是他在后续，比如说他重新把他请到，比如说冠军赛或者冠军双人巅峰会的时候。他本身这首歌他自己就放在他的专辑当中录制过，没离开过，应该是 Celine Dion 的一首英文歌的翻过来的普通话的版本 哦。 I Surrender， 应该是 I Surrender， 如果没记错的话。 姚宁宁说羽泉唱的伤痕太有味道了啊， 唱了林忆莲的歌是吧？ 哎，这个刚才啊，还有这个谁啊？大伙儿也开始做预测了啊，对于这个名单也有各自的这个想法。 有预测 啊，跟过去说再见说，他说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时候，个人认为林志炫应该是冠军。到第四季的时候，把这个金志文淘汰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就心里难受，是吧？ 对，我觉得金志文给我印象挺深的。 然后说再次重申，我对这节目我已经不看好了。所以他的名字叫跟过去说再见。新一季你还得看一看啊， 过去特喜欢这节目，后来要说再见就不行了。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微信的名字特别能够代表一些人的这种心情和他的一种说话的方式。 敢说出你们的微信的名字吗？ 那这位朋友叫荣。 我说的是谁？你 说谁呀？ 戴毅自己微信的名字 叫呆啊， 呆叫呆还是呆呆啊？ 呆 叫呆哈， 是不是也跟我的状态有一些相像的地方？ 特别像。我们说评书一边说完呆之后，后边就要说话了，呆。好，接下来又开始是吧？又开始叫号了啊？ 对，就后面告诉你，后面是敲黑板的关键地方是吧？ 我觉得你这呆起好，以后你就呆在八七六吧， 呆在这儿了啊。荣他说呢，他说。这个湖南卫视啊，我一看这节目老套路啊， 芒果老套路。 哎，你看啊，这是怎么一个组合啊？叫做内地比较大的腕儿， 较大腕儿， 哎，较大腕儿啊，加上叫做这个 过季 港台歌手，再加上选秀歌手，再加上无名新人。 哎，这个不同意啊！你说过季，这回香港来的这位叫张天是吧？你听说过吗？你就过季，你没有听说过吗？ 他是属于那个里， 他可能是 无名的， 他可能是把他想把这个所谓的过气或者过季放在了一个就年岁稍微长一些，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不太熟悉的李晓东， 对， 因为他好像是校园民谣的歌曲会多一些， 包括李圣杰，对不对？ 李圣杰并不过气啊， 但是 我们80后都听过他。 但这件事情你不能说，因为李圣杰很长时间没有过音乐作品， 对 不对？ 对，对，你说那个耳熟能详代表作，那你一说那都是吧？80后的 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简直了！我觉得那段时间都是他的歌。 李圣杰是在什么时间？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歌出来的时候，大概零几年， 零五年左右 吧。因为我的印象是那个时候我老做938，你知道吗？938是老方这首歌。那这样，我们还是回顾一段啊，那个时候的岁月。 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 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先回答问题，东皇太一，你回答正确。他说你住通州啊，告诉我你在哪儿，找你喝酒去。确实在通州，但是好长时间没有喝过酒了啊。 嗯， 还有 因为你痴心绝对啊， 痴心 喝的心就算了。 哎呀，嗯，痴心绝对这首歌当年确实是大街小巷 太红了。嗯，而且我觉得李圣杰的音色其实很有特点。 对。 对吧， 对对对， 相当有特点， 你很难模仿， 就是他的金属感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不像很多男生的声音，比如说要么就是污的，嗯，要么就是很尖锐。 什么叫污的？ 就是他会污突突的。 你以为你在说人这个人很污？ 你坐九三八回家吧。 现在不行，现在坐804应该是。 就是我们打个比，你说就是有人的声音外面会罩了一层雾， 嗯， 就让你觉得很朦胧，嗯，但是又不会觉得说，哎呀，算了，我不解释了。 所以说到这里，所以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就是你们肯定有这种感觉，有很多歌手他们在平常就是在上歌手之前吧，有过辉煌的时刻，可能有过那么一两首代表作品，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起色。这个时候上了歌手之后就不一样了， 对， 起码他会红一段， 就是这是个快车票，或者这是一个动车票。 我是 我，你能举出来好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我就说刚刚说谁是我们印象当中歌手舞台上印象最深刻的那个人， 徐佳莹 我跟你是一致的， 还有阿令， 还有林志炫，其实你不觉得也是这样吗？林志炫在当年已经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感觉到主流的影响力，已经很弱很弱了，但是在那一场之后，在总决赛他得了亚军之后， 尤其是烟花一冷之后， 我立刻去五棵松看了他的演唱会。我从来没 有过， 所以你买单了。 还应该有一个，应该是李健吧，是不是？ 李健， 但李健本身是小众，只不过李健通过这比赛之后，从小众的这个口碑当中一下子扩大出来了， 是的， 就是一下子被全部的民众给认可了。 我觉得这个就要，其实他要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节目，就是综艺节目，它能够带给人就是对于这歌手的塑造，就你重甚至是你就重新听这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我一直很想补充的是，歌手节目当中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板块，就是它跟其他音乐节目不一样的是，它把一些台前幕后的东西，包括歌手自己说的话，他的一些对于音乐歌曲的理解剪成了一些片段，就像是一个讲故事一样融在其中，这段是很好看的。我每次愿意看是这个部分，甚至比歌手唱的歌本身更吸引我。 所以就是说有这些东西它在铺垫呢，就是当你听那歌的时候呢，你其实你自己的你对他投入的感情甚至跟那个歌手本身就一样了， 洗脑了。你已经被洗脑了， 这样你就更爱听了，是不是？ 对， 来看看朋友们还有怎么说的。糊涂的旁观者说，做一档歌唱类的节目能做到今天这个份儿上，歌手这个节目应该知足了，多少这类的节目已经悄悄的离去了。这么多年以来的选秀节目，如果不算是湖南卫视原来就是什么快乐 女生、快乐男生、 超级女生这样的节目的话，其实真的是来了又走来了又走的节目太多太多了。 对， 每年好像都有新的出来。包括原来那个叫什么，我记得有不同的什么生动亚洲，你记得吧？这样的节目 有 还有 是东方卫视的节目，也是在 其实还挺看好的那个时候。 对， 但后来就慢慢反正影响力也没有了。然后 他这个节目的包装啊，就是我 还有包括以前我行我秀， 对， 他非常的极致。你看他跟那个就是大众化的那种，就超级女生 当时就只来比赛， 对， 他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个他就是给你打造一个，就是说我 这是个立体的歌手， 对， 我是一个多方位的给 你 呈现的。 而且 你 看他这个名字，甭管是现在的歌手还是之前的我是歌手，回归本真，回归本质，回归音乐本质，为你呈现一个非常通透的，对吧？非常立体的，非常本真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就是比如说你以前觉得李健是那样一个小众歌手，但发现哎，他段子手，他还有这样一面， 发掘另一面。 另一面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歌手也好，或者喜欢一个歌手，你很想知道他多方面的一个状态嘛。 最近有一个网络节目，应该不是最近了，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你们知道《演员的诞生》对不对？那是一个电视上已经播出的，是吧？ 这跟歌手是联谊嘛？ 还有一个节目跟他其实直接是姊妹篇，叫《歌手的诞生》。 歌手诞生， 哎， 你看这个名字不错吧？哎，戴毅眼睛亮了，哎，《歌手的诞生》哦， 这个好像 哎，为你量身打造， 我可以不用待在876了，我可以挪个地儿了。 还有朋友在说，风情日晚说，我看到汪峰 这个名字，我觉得怕是上不了头条呢。 你看头条对汪峰的伤害有多大，连刚才官方的调侃都说无数次被头条抛弃，这我觉得我就不能接受，真的。要是我就说我是汪峰，我就把这句话给我去掉。 不是，那句话是我家的，戴毅啊。 是吗？ 星光不再说对盖不看好，感觉到歌路比较窄啊，希望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嘻哈味儿啊。这个我觉得 盖是吧， 哎，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这是第一次有一个说唱歌手在歌手节目当中亮相， 真是第一次， 对不对？ 而且我很期待，我认为这样子在嘻哈当中必须要求他嘻哈部分更偏重一些，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盖可以呈现出来他自己更多元的 一个文化。你的意思是要跟，因为要跟叫所谓全能比嘛， 对，他可能也会融合一些其他东西了。 我觉得在歌手这个舞台上，我们更能够感受什么呢？嘻哈是音乐，真的不是快板啊，就不是外国快板。 对， 是不是？就是他的音乐属性， 他的音乐性会越来越强， 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现， 让盖唱伤痕怎么样？ 没准还真能唱。 听个夸戴毅的啊。HSH 说，感觉台下的观众哭，那是歌手里面太感人的一幕。什么呀都啊，唱两句就痛彻心扉了。 这跟戴毅有什么关系？ 有。 对呀、 啊。后面的。 我听着呢。 他说戴毅刚开始带班老白的时候就特喜欢。哦、加油。 然后现在来了，代班过十点说唱团，还有包括新歌为快、他在后半程没说的话是说，自从来了这个四点有戏之后，就再也不喜欢了。 不对啊，四点有戏就像是一个歌手的节目，挖掘你不同的一面，对吧？ 对，原来代班，现在代役了。 我跟你讲，我这个名字啊，真的以前都说你叫代役，是因为代班太多，是吗？ 带班的艺术， 带班的 艺术， 真的是、解释不出了。 来看看大韩怎么说，他刚才提醒我们，林志炫在第一季里他说第一首就是没离开过 啊！ 天哪、天哪，我已经完全 想不起来了 啊！他说太赞了，凭这首歌就可以得第一季的冠军的。 嗯， 当时我记得有好多朋友打抱不平来着，是吧？我在朋友圈里还酸酸的说了一句呢，我就不念我那个朋友圈了。 小峰，4J 他也说了啊，他说这个第一首歌就是没 人上我是歌手唱的第一首。 AJ 他说呢，戴毅也上过吃喝玩乐的。而且说昨天我们18岁那个话题当中也听到戴毅的声音了， 哎，这好耳力，好耳力， 忠实粉丝， 再一个么么哒。 哎，你的粉丝怎么叫？ 不知道。 一会儿我们传一个 一粉吧，应该就是是吧？ 一粉是什么呀？ 一粉嘛。 那这粉末是不是一吹就散了？ 时光雕刻刚才说李健的这个没有分享是吧？ 他 说我喜欢李健在歌手里面那个唱父亲的散文诗， 那是把我唱哭的一首歌，就是我没想说许飞这首歌，然后翻过去听许飞的原唱，然后发现许飞的词曲确实写的不错，然后加上李健的演绎又有一种平淡当中的一种叙事感。 还有他说10:30的地铁触动了我，我看的是歌手节目，一些唱一些遗珠的歌曲，对吧？有一些歌其实你早就忘了， 对， 然后突然之间才回来了。 而且你会发现呢，经常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诞生一些叫做流量爆点，或者叫网络热议话题啊。这个就是它从一个本真的啊这样的一种定位，然后逐渐再到了大家一个热议的一个焦点，其实可以触动我们很多，就是更多人内心的东西。你吸引别的人，可能对这个节目本身不关注啊，然后他重新成为一个焦点。你比如说赵雷的那个成都，对吧？ 对， 上一次也是哈，一众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比拼唱演技唱技的时候， 对， 唱功的时候，他用一首非常温情的啊，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说这歌怎么没不如别人那个那么多彩。 甚至还可以引起一些话题，比方说像比如说李健可能演唱别人的歌都会跟原作者或者原演唱者去打个招呼，就从这样一点上都可以引起很多，比如说 对， 包括有些歌手吐槽说你看我的歌别人唱从来没有跟我打过招呼，就是很多这些话题的一些衍生就会铺开来， 它会让这个音乐的行业当中规范一些事情， 对，有一些东西向着正面和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不是那个老爱说那个版权这事儿，高晓松不是也去过一次吗？ 对，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有些话题一旦讨论开来之后，其实在潜移默化的给大众去普及一个观点，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应该去给版权去付费，应该给这些词作人音乐人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 其实刚才说到这里呢，我特别想问戴毅的话是这样的，